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北京 Music Radio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聆听改变世界，艺术改变生活， 改变生活， 改变。从每周一小时开始，每周日晚九点，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与您相约。这里有常年不衰的舞台经典，深入独到的名家访谈，精彩纷呈的演出实况，走进国家大剧院，艺术就在你身边。 北京时间21:01，欢迎您收听正在直播的国家大剧院节目，我是云云。那么本月呢，对于古典乐迷来说，有几场非常重要的演出值得期待。今天到20号是享誉世界的指挥家、钢琴家丹尼尔·巴伦博伊姆首次登台国家大剧院，率领柏林国家歌剧院管弦乐团带来3场重磅音乐会，演绎勃拉姆斯交响曲全集和贝多芬、舒伯特的不朽杰作。那么今晚的上半场呢，他们演奏的是勃拉姆斯的2交响曲。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就是乐团此刻正在国家大剧院上演的曲目，勃拉姆斯的1交响曲。柏林国家歌剧院管弦乐团今晚、明晚和后天晚上的演出结束之后呢，还有一支重磅乐团来访，它就是世界交响乐团的旗舰柏林爱乐乐团。柏林爱乐乐团的地位在古典乐界可以说是举世瞩目的，甚至连新艺术总监的推选都能够创造出无数的新闻来引人关注。那么这一次呢，柏林爱乐乐团的巡演将是他们的老总监西蒙拉特爵士卸任之后的首次演出，和柏林爱乐乐团共同来访的将是指挥家杜达梅尔和钢琴家朗朗。这两位80后艺术家呢，都是 大师级的艺术家，其中郎朗在11月23号的登台，则是他受伤复出之后在国家大剧院的首秀，更加让人期待。下面我们欣赏的是11月22号首场演出的下半场，他们将演奏的一首马勒的作品《第五交响曲》。本月22号到23号，阔别北京7年之久的柏林爱乐乐团，将会在青年指挥家杜达梅尔的带领下，携手钢琴家郎朗重返国家大剧院的舞台。那么这次呢，他们在国家大剧院的两场音乐会，柏林爱乐乐团不仅会为大家演绎马勒、莫扎特、肖斯塔科维奇等古典音乐大师的经典名作，更会在美国20世纪作曲家指挥家伯恩斯坦诞辰100周年之际来上演伯恩斯坦的经典作品《西游曲》。 这次率领柏林爱乐乐团来国家大剧院演出的是著名指挥家古斯塔沃·杜达梅尔，他是当今乐坛最杰出的指挥之一。他对音乐呢有着执着的信念，他坚信音乐可以治愈创伤，能够团结力量，还能启迪心灵。从世界各大知名的音乐厅到教学的课堂，再到电视荧屏和电影剧院，杜达梅尔一直在用他的音乐来向大家证明音乐具有改变人生的神奇的力量。在1981年出生于委内瑞拉，他从小呢就学习小提琴。1993年，杜达梅尔只有12岁，他就担任阿玛迪斯室内乐团的助理指挥，开始正规的学习指挥。15岁的时候呢，他开始担任阿玛迪斯室内乐团的音乐总监了。18岁，他被任命为西蒙·布利瓦尔青年管弦乐团的音乐总监。在2004年的时候呢，杜达梅尔一举赢得了首届班贝格交响乐团古斯塔夫·马勒大赛的金奖，从此在国际舞台上是声名鹊起。柏林爱乐乐团是很多朋友心中最爱的乐团，下面我们就来说说这支柏林爱乐乐团的故事吧。乐团的历史呢，应该从19世纪末说起吧。1882年春天，本杰明·比尔瑟宣布即将率领全团的成员呢，坐火车的4等车厢前往华沙演出。当时呢，收入本来就已经过低的乐队的成员们得到了这个消息之后非常不满，其中呢就有50位音乐家，他们忍无可忍了，决定自立门户，成立了一支名字叫做曾经的比尔瑟乐团的新乐团。建立之初呢，新乐团得到了柏林音乐会经纪人赫尔曼·沃尔夫的大力的支持，在他的建议之下，乐团正式改名叫做柏林爱乐管弦乐团。经纪人沃尔夫绞尽脑汁为乐团去寻找合适的音乐厅，最后呢把一个旱冰场翻修一新，改造成了第一个爱乐音乐厅，这就是柏林爱乐乐团的前身。 管弦乐团的经纪人赫尔曼在19世纪末就开始推出了套票音乐会，同时呢，他还积极地为乐团去邀请一流的指挥家。汉斯·冯·彪罗接手柏林爱乐乐团之前呢，已经有把麦宁根宫廷管弦乐团打造成一流乐团的成功的经验了。那么在他执掌柏林爱乐乐团仅仅五年的时间呢，彪罗就为柏林爱乐奠定了非常扎实的基础，赋予乐团自成一家的音乐品质。彪罗之后的指挥家呢，他们全都选择长久的留在乐团里。1895年尼基什接棒乐团，并在接下来的27年的时间里牢牢地把握着乐团的演奏风格。他曾经这样说，在一流的乐团，每一位成员都配得上用艺术家来称呼他们。可以说柏林爱乐乐团这支乐团呢，是一支随着科技的进步在不断的与时俱进的乐团。2009年的时候呢，这支乐团的数字音乐厅视频平台正式上线了，全世界的听众都可以在网站上来收看乐团的演出，感受现场音乐会的氛围。乐团的音乐会呢，还通过这个平台进行直播，并会制作成视频存入视频档案库，在音乐会结束几天之后呢，让观众们来观看。柏林爱乐乐团第一次来北京演出应该是在1979年，在指挥家卡拉扬的带领下。2005年第八届北京国际音乐节闭幕音乐会呢，柏林爱乐乐团阔别北京26年之后再次来到北京，在保利剧院为大家奏响古典音乐的经典作品。2011年，柏林爱乐乐团第一次造访了国家大剧院，乐团和西蒙拉特的默契的合作，至今依然被北京的乐迷所津津乐道。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第55届金马奖第一个奖项公布，已故导演胡波遗作《大象席地而坐》获得观众票选最佳影片奖。在16号晚举行的金马酒会上，胡波母亲带领奖项，影片主演之一彭昱畅代表剧组出席。今年观众票选奖由513位看完5部入围最佳剧情长片作品的观众选出，《大象席地而坐》击败了《我不是药神》《地球最后的夜晚》《影》和《谁先爱上他》的。从往年来看，观众最佳和最佳影片赢家有时一致，有时不一致，并无规律。譬如去年观众票选最佳《血观音》也最终拿下了最佳影片大奖，而前年观众票选最佳是冯小刚的《我不是潘金莲》，最终获奖者是8月。另外，董越执导、段奕宏主演《暴雪将至》获得国际影评人费比西奖，获奖理由是本片具有精彩绝伦的视觉语言、深刻的主题、强而有力的表演、层次丰富的叙事，更值得深入诠释和探索。董越的《暴雪将至》是一部成绩卓越且完整的电影，出自新人导演之手，尤其难得珍贵。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感悟艺术，提升品味，收获快乐。改变从这里开始，从每周一小时开始。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让艺术改变生活。 北京时间21:33，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国家大剧院节目，我是云云。今晚呢，我们来说的是一场古典乐界的年度盛宴。11月22号和23号，柏林爱乐团将在指挥家杜达梅尔的带领下，携手钢琴家郎朗登台国家大剧院的纯粹古典系列音乐会。这将是柏林爱乐团时隔7年在北京的再一次亮相。那么一说起柏林爱乐乐团这个名字，可以说在古典音乐界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世界名团。下面我们继续来说说关于柏林爱乐乐团的故事吧。可以说众多指挥大师的接力直棒，造就了柏林乐团的超高的音乐品质。如果说19世纪末彪罗对于柏林爱乐乐团的训练散发的是一种理性的光辉的话，那么20世纪初的指挥家尼基什的特点呢，则是华丽和温暖的音色。他的指挥的动作简洁又干净，天马行空的想法呢却散发着狂野的个性，所以呢他的成名的曲目大多是柴可夫斯基、柏辽兹、贝多芬、李斯特、施特劳斯和马勒等人的作品。耳边我们听到的同样是贝多芬的这首第5交响曲，不过呢，这是100多年前的录音了。虽然音质不太好，但是我们可以感受一下百年前的尼基什直棒下的柏林爱乐的风采。这是尼基什直棒柏林爱乐非常珍贵的录音。在尼基什的率领下，柏林爱乐乐团在世界乐坛的声名是日渐显赫，主流的独奏音乐家呢都慕名来到柏林，要跟爱乐乐团同台亮相。 1922年，指挥家尼基什去世之后，乐团呢由威廉·福特文格勒接任。这位年轻的指挥在尼基什的成就上精益求精，他别具一格的打拍子的方式和慷慨激昂的音乐处理，要求乐师必须具备极高的自控能力和敏锐的音乐感受力。福特文格勒和柏林爱乐团成了贝多芬、勃拉姆斯和布鲁克纳作品的完美的诠释者，耳边我们听到的就是他们合作演奏的这一首布鲁克纳的第一交响曲。是在上个世纪的20年代，指挥家福特文格勒不断地拓展柏林爱乐乐团的演出的曲目，他们演出了包括勋伯格、普罗科菲耶夫和斯特拉文斯基当时所创作的音乐作品，很具有开创精神。随着他们频繁地出国演出呢，乐团在国际上也建立起了顶尖管弦乐团的崇高的声誉。战争的动荡使得柏林爱乐乐团失去了很多位很有天赋的音乐家，也一度阻断了乐团跟其他国家独奏家的合作和指挥家之间的来往。同时呢，乐团也沦为为纳粹主义对外发声的政治工具。值得庆幸的是，福特文格勒和乐团在战争当中挺了过来，努力坚持着自己的艺术风格和追求。1945年的5月26号，柏林爱乐乐团在列奥·波查德的指挥下进行了战后的首场音乐会演出。音乐会呢是在改造之后的泰坦尼亚电影院举行的。同年8月，因为一次误会，波查德被当时占领柏林的美国士兵击中身亡。之后呢，乐团由一位不知名的青年指挥家谢尔盖·切利比达凯接任。那时候的这位指挥家或多或少还带着一些学院气，但是他的指挥呢充满激情，选曲的涉猎非常的广泛，给当时的乐团注入了一针强心剂，也带动了乐团的发展。 威廉·富德文格勒在1947年的纳粹风波过后，又重新开始职棒乐团了。1952年，他重新续任柏林爱乐团的总指挥。1954年11月，富德文格勒与世长辞，乐团呢从此进入卡拉扬时代。而对于这支乐团来说，可以说进入了一个更加辉煌的时代。1955年，卡拉扬接任柏林爱乐乐团的首席指挥。时至今日，卡拉扬一直都是这支乐团在任时间最长的一位指挥家。他跟乐团的紧密合作，雕琢出独特而且前所未有的精湛的乐音。无论是音乐厅的演奏，还是乐团所灌录的数之不尽的唱片，都使得乐团在国内外备受推崇。 古典迎来地中海阳光。11月27至28日，意大利交响乐鼻祖圣切奇利亚交响乐团携手指挥大师安东尼奥·帕帕诺亮相国家大剧院。柴赛桂冠得主丹尼尔·特里弗诺夫，享誉世界的中国钢琴家陈萨，激情奏响拉赫玛尼诺夫《贝多芬第三钢琴协奏曲》、柴可夫斯基第四《贝多芬第五交响曲》，描摹浓郁俄罗斯民族音诗，聆听贝多芬命运之声。 就是指挥大师卡拉扬率领柏林爱乐乐团和小提琴家安妮·索菲·穆特合作的贝多芬的作品《D 大调小提琴与乐队协奏曲》。曾经为柏林爱乐乐团的发展拓展出很多新的方向。1967年，萨尔兹堡复活节音乐节成立，从此呢，这支乐团拥有了专属的国际音乐节，并赢得了成为歌剧乐团的机会。接下来呢，就是开办柏林爱乐乐团卡拉扬音乐学院，让年轻有才华的乐手从实践当中不断的学习和提升，以符合顶尖乐团的严格的要求。新爱乐音乐厅呢，也是在卡拉扬时代建成的。音乐厅非常的漂亮，由汉斯·夏隆设计，自1963年10月起正式成为乐团的新总部。那么在1987年，乐团又拥有了另外一座室内乐音乐厅。 1989年七月，卡拉扬大师离世。那一年呢，他已经担任柏林爱乐团的艺术总监，一直将近35年了。卡拉扬的继任者呢，就是广为人知的指挥家克劳迪奥·阿巴多。阿巴多呢，在1966年就已经首度指挥过柏林爱乐乐团了，并在之后的合作当中广受乐手的欢迎。他不同于自己的前任，阿巴多扮演的并不是乐团训练师的角色，而是要求乐团严格地按照自己的想法和艺术要求来执行。上任之后呢，他对乐团的曲目的行政管理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要求每一场音乐会的系列都必须要突出一个主题，比如浮士德，比如流浪者，或者音乐之于任何人都是有趣的，这些主题理念上非常的现代化，要求乐团自身要力求变革，保持活力。现任的乐手当中呢，有超过半数以上的乐手都是在那一时期加入乐团的。我们刚刚说过的这几位柏林爱乐乐团的指挥都是赫赫有名的大师，而阿巴多之后的这一位呢，依旧是声名显赫，他就是西蒙拉特爵士。西蒙拉特爵士的加入呢，不仅让柏林爱乐乐团迎来了一位极富天资的青年指挥，同时也给乐团带来了一系列的重大变革。2002年的1月1号，乐团正式转型为受公法管制约束的组织——柏林爱乐乐团基金会。他为乐团确立了最现代化的组织架构，赋予乐团更加广阔的创作自由和稳固的财政的来源。德意志银行成了乐团的主要的赞助商，给了基金会强有力的支撑。其中呢，最主要的一项资助项目就是西蒙拉特爵士上任时推出的柏林爱乐乐团的教育计划。通过这个计划呢，乐团扩大了在广大乐迷当中的影响力，尤其深受年轻观众的欢迎。今晚我们说的是令乐迷们期待的柏林爱乐团的演出。那么钢琴家朗朗呢，将和柏林爱乐在11月23号的演出当中合作带来莫扎特的 C 小调第24钢琴协奏曲。这首钢琴协奏曲呢，是莫扎特为钢琴或者是古钢琴和乐队所创作的一首作品。这部作品创作于1785年，具有丰富的戏剧性的内容、深远的感情内涵以及交响发展的深度，堪称是19世纪协奏曲的巅峰之作。 差不多是一年之前吧，2017年的10月，郎朗取消了和柏林爱乐乐团在德国和亚洲一些国家的演出，因为他的手受伤了，左手腱鞘炎，需要充分的恢复。当时呢，他在恢复的时候呢，总是管不住自己，手一直在那儿动，所以呢，腱鞘炎恢复的非常慢。最后医生说，给你捆上吧，捆了差不多有一个月的时间。而那一年呢，他已经35岁了，他觉得自己老了，所以很着急。越是着急呢，恢复就越慢。他就心情烦躁，来回的动，来回看，最后医生说没有别的办法了，只有捆上。那次让他甚至对人生都有一个全新的认识，所以呢，他下决心之后一定要减少音乐会的演出的数量。曾经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虽然呢刻苦训练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但是不能半夜或者是在身体比较弱的时候练琴，确实很危险，尤其是练一些自己不熟的曲目，没有经过热身的曲目。比如去年那次他是弹拉威尔的左手钢琴协奏曲，就是因为维也纳爱乐呢即将迎来战后100年音乐会，就要弹这首曲子，但是他又没弹过，他的老师格拉夫曼弹过，他老师说，我和李亚夫在手坏的时候曾经发了毒誓，在双手非常好的情况下，谁弹这首曲子谁手发炎，你中上了，你应该打个电话说一声，你不能在弹完李斯特奏鸣曲音乐会之后身体本来就有一点弱再去练这个曲子，就等于是慢性自杀。所以呢，通过这件事儿也让郎朗明白了，他已经不再16、17岁了，那种疯狂的练法肯定是要发炎的，肯定是要出问题的。经过一年的痊愈，郎朗终于要重新登上国家大剧院舞台了。其实呢，在去年年底大剧院10周年的纪念音乐会，郎朗也出场了。当时呢，我正好坐在2层的侧面的包厢，看郎朗的手非常的清楚，他一直是在用右手弹钢琴的。跟他合作的是一位10几岁的小伙子，他就把左手搭在小伙子的肩膀上。那时候他还没有完全的康复，而这次我们终于可以在国家大剧院的舞台上看到郎朗的双手在琴键上奔跑如飞了。这里今晚的国家大剧院节目也即将告一段落了。今晚为您介绍的是11月22号和23号，青年指挥家杜达梅尔率领柏林爱乐乐团携手钢琴家郎朗在国家大剧院的演出，在这儿也让我们共同预祝他们的演出圆满成功，一定会非常的成功。我是云云，感谢您的收听，下周日的晚上9点继续为您介绍大剧院近期的精彩安排，稍后是周末夜现场，祝您周末快乐。Thank you.